山没有你，全凭着本臣红袄设计。安禄山反唐兵马齐，他要做恭王锦绣千岁， 把咱的金枝女就许她做了儿媳。今日本是她的寿诞期，咱送她寿上寿礼和面席， 叫宫娥骑马齐盘摆下。

人气，他把人气支起的驸马的火星起，人家夫妻门风吵是常有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他把那个抢飞机慢说是驸马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斩不地。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进不罢别地盼，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沙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也只好做你上脸去，把驸马莫要杀，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 连胜三击， 走，子通讲话无道理，他不该把咱的爱女亲。越说越恼越有气，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走上前来拉拢你，口尊声父王听仔细，你打他骂他都可以， 把钢枪仔细对他提。 道老夫与色子气， 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无事们 有，武士们把奴才忙斩尽敌。 知，上天去儿要叩头，父我请罪不知，唐王亦不依。倘若唐王问儿无依，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你救啊、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往了跑，忙上金殿。

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是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献上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通拉着皇上， 哎，我们车走了，车主了，我们就下下买了，下买了，下买。 你上殿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进去讲话。 你进去讲话。 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那国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剐了我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 疼本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金池是有罪的， 犯罪就应该杀掉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问父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我若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丈夫应该管教妻， 教父爱你不要洋洋得意，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谢父啊，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什么免不得？ 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先是金蝉那里，我不说话不准你起心， 不传旨免了去君臣大礼。 谢父啊， 什么面貌的？ 大使孩儿的未封，孩儿还要未封，未封你。 哎呀，他还要未封。 阿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已然免了，君臣大礼越发的该免。 阿福啊， 免 不得。 阿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福啊， 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梯，孤王不怪你。 有怪把话题，开眼叫声与金枝，方才父王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扶梯。 小乖，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本事。 错是谁的？你撒娇是心